份就是剧本，剧本有长有短，有深有浅，有好有坏。它入面是文字，它又是电影、短片、歌剧、舞台剧、电视剧、微电影。有戏剧就有它，它的好坏主宰戏剧的优劣。剧本，剧本，一剧之本。一剧之本，主持黄晓初、赖慧玲。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星期一的一劇之本，继续有我 Winky 赖慧玲和阿初黄晓初。 哇，我是不是要这样认你才可以表现到你的霸气，可以接得到你？ 当然啦。哇，你知道我的霸气源于什么？ 什么呢？ 源于我们今天这一套电影， 是 很厉害的一套电影。 有几厉害？ 是很哇这样的。 你食咗啲乜嘢啊？ 其实呢英文版就冇咁 wow 嘅，英文版就咁叫 300 嘅啫。咁但係呢佢嘅中文版呢就係、是战狼三霸，好劲啊！呢套电影 战狼定战狼啊？ 战狼 战狼三霸。OK OK， 我真係曾经以为点解讲一班战狼 可能会几好睇呢？你又唔可以抹杀咗佢嘅。 喂，但係讲真啦，我睇淨係睇个名字战狼三霸咁样译啦，我唔係好知讲咩 喎。 即係我真係会諗係咪即係讲啲动物个，因为佢狼㗎嘛。 係 Discovery Channel 嘅。哎呀，我有諗过係呀。直至我上次真係问你其实讲咩㗎，跟住你解释过完全同我 expect 嘅係完全唔同喎、 哦、 真係。 喔，係即係你之前係冇睇过嘅。 冇睇过。 为呢集节目呢你专登去睇。 为 咗信心啊你。你对我真的好啊，为了我先去看一集。 好像很多 subtest 咁嘅啲。 OK,OK,OK。 好好啊你嘅演绎。 但我记得当时呢一套戏上嘅时候呢都几大回响㗎喎，因为啲人觉得哇真係专登搵几百个大隻佬好型咁样。即係嗰陣时我记得都几大回响㗎。你嗰陣时你做緊啲咩？系咪仲系小朋友嚟㗎你？ 梗係好細个。唔系、哦、因为我冇去了解呢套戏啦，但係真係譬如我哥啊啲男仔，我係听佢哋讲话喂战狼三霸好睇喎、哦。咁就可能冇讲内容啦，我都冇去深究啦。跟住我係记得有呢一套戏系真係有啲 noise 嘅，好多人话好好睇嘅，但系我真系冇咩兴趣，我觉得好似好男仔嘅呢件事。咁直至到我真系睇嘅时候，我今次咧我都系有相同嘅感觉，我都系觉得好男仔啊呢套戏， 系 即系同埋我可能又唔系好中意啲肌肉男咯，所以我系觉得哇好，我作为一个女仔睇得有啲辛苦，即系唔系话佢唔好睇啊，但系可能呢个题材即系个人口味嚟讲，我唔系咁吃得开咯。 所以首先就系喺录音室出边排紧队嗰啲 fans 就知道你哋太大只系冇用嘅，可以排排。队尾 减肥啦， 等你啲肌肉可以收翻啲，先至嚟揾下 Winky 啦，系咪咁样啊？ 好好啦，咁我哋继续讲翻今日嘅电影咯。 好好好好好。 咁啊，呢一套电影点解你会中意啦？你会 recommend 我睇啦？你中意佢啲咩咧？ 我几时话我中意啊？ 吓、啊、你唔中意咩？你咪典型嗰啲男仔，喂战狼三霸好睇喎嗰啲嚟噶嘛？ 我觉得我系想我哋嘅节目可以 cover 到啲唔同啲嘅嘢啦。 系啊系啊。 我希望咧，我而家嗱，我又乱咁噏。我希望有一集咧，我哋无啦啦讲一套粤曲或者京剧嘅，到最后我哋嘅戏嘅理论应该系 apply 噶嘛，即系咁，我突然间醒起有套咁嘅戏，因为我搭飞机嘅时候，哦，要战狼三霸二咁样，咁我醒起我立到啊，咁我咪讲咯，其实系咁嘅咋，嗱、我唔系话我中意定唔中意，只不过第一就系我唔系因为我中意呢套戏好中意好正，然之后就睇嘅，只不过系，咦，我想我哋 cover 嘅嘢即系广泛啲，咁我哋就即管讲啦，咁所以就叫你去睇，咁啊好啦，又讲翻转头啦，而家先讲究竟我中意定唔中意啦，我 OK 啦、我唔系话好中意嗰啲，我都唔系特别中意啲人咁大只咯，可能大只过我真系唔系咁中意啊，真系 好易大只过你嘅啫， 好啦。我哋讲翻个戏啊，又 好， 继 续讲 翻戏啊。咁点解会讲呢个戏呢？第一样嘢就系、是、我好似之前都有喺我哋个节目有提过，就系话我喺美国读书嘅时候咧，我发现好多人咧都会攞一啲民间传说啊，或者一啲嘅唔同嘅古仔啊，就改编啊。 系。 咁但係呢香港呢係少啲嘅、我哋中國人係少啲咁樣做嘅，咁當然都耐唔耐就會翻拍㗎喇，三國真係耐唔耐就拍一次㗎喇，不論係電視電影耐唔耐就一次㗎喇，但係呢外國呢就會 即係我見到好多人就係專登揾一啲好唔同嘅一啲嘅古仔咧，就會攞翻出嚟去改編。咁而《戰狼三百》呢個古仔，嗱，第一就係《戰狼三百》，我哋未講內容啦。但係如果你哋有聽過或者睇過古仔，你都知道係講斯巴達人噶嘛。係 係。 咁斯巴達人就係、是、其實係古希臘其中一個城邦啦。咁其中最出名當然就係雅典啦。但係其實斯巴達都係好出名嘅另外一個城邦嚟啊嘛。咁講嘅呢一個咁樣嘅題材咧，其實就係成個西方文明嘅源頭啊，講緊古希臘啊。 哇，咁大啊！ 哇，你諗下喎，係啊，因為其實古希臘係咩啫？古希臘就係講緊啊，我哋成日講雅典就係因為佢係成個文明嘅源頭啊嘛，成個邏輯嘅源頭啊嘛。 嗯， 即係我哋永遠都講起嗰啲古希臘嗰啲最偉大嗰啲哲學家啊，咩亞里士多德啊、柏拉圖啊、蘇格拉底啊咁啊，特別係亞里士多德，喂大佬啊，我哋成個節目其實講咁耐，我哋都係講緊亞里士多德嘅啫，因為係亞里士多德嘅詩學其實入面有好多係講緊戲劇藝術噶嘛， 嗯， 就係亞里士多德，就係、是、由希臘成個西方文明嘅源頭，而戲劇嘅源頭都係希臘啊嘛，但係好多時候我哋 miss 咗嘅就係、是、哦，原來呢、這個希臘除咗好出名，啲人好有文化、食腦、好聰明之外，係、原來有斯巴達嘅嘛？斯巴達最出名係打交咯。原來點解希臘會咁強盛？除咗係因為希臘嘅人好聰明之外咧，就係、是、有斯巴達人好好打嘛。你知唔知斯巴達人最主要嘅收入來源、最主要嘅工作係咩啊？保鏢 咯。即係哦哦，嗰啲 bodyguard。 系啊，即系唔系咁样嘅 bodyguard 啦，系保镖啦，就系因为佢哋有文化、有文明、有贸易，而斯巴达人就系咩啊？做保镖，你俾钱我做保镖咯，啲人唔读书啊，斋打咯。 系啊， 系啊， 但 系 真系好似个故事咁讲，佢哋好细个就会 嗱，冇错啦，嗱，所以就系点解我话就系我喺美国读书嘅时候，就系见到好多人咧，佢会攞住一啲唔同嘅佢哋嘅文化入边嗰啲 element 咧，佢就会改编一啲嘢出嚟，或者咧将嗰个古仔用一个佢嘅方法去讲啊。 嗯， 咁就系、是、而喺西方文明入边，就系所有人你一提斯巴达人咧，佢哋就知道你讲紧咩噶啦。斯巴达人就系嗰啲好好打，哦、虽然佢可能系傻傻地嘅。即係可能佢哋係未必係好聰明，但係 suppose 佢哋戰略好勁啊！ 即係唔係文化好好？ 係啦，即係佢哋唔係讀書寫字嗰啲，但係佢哋係學打仗、學行軍，同、埋學打。真係因為你就未睇第二集啦，我哋就淨係睇咗第一集就講第一集啦。咁、但係其實第二集咧一開始咧就係、是、見到，其實第一集都有噶，就係講嗰個皇帝佢個 training 啊嘛，細細個就係同大人打，跟住佢唔夠打都要想辦法打，然之後佢個成人禮就係放逐佢出去要殺一隻狼翻嚟啊嘛。即係呢個嗱，希望我冇記錯，就係、是、一個正常嘅斯巴達人嘅成年禮嚟嘅、就係抌佢抌佢出去野外要佢自己求生。 但係嗰個成年禮講緊都係唔知八歲定。 唔係十零歲咁樣嘅，十零歲咁樣嘅，咁、就係要佢出去喺野外度求生咁樣，然之後就打啲大型生物翻嚟咁樣，咁就 話知 係啦，咁佢一打就打咗好大隻嘅狼翻嚟，咁佢就做咗皇帝啊嘛，即係講呢個《戰狼三百》嘅第一集入邊就係講佢做皇帝，佢嗰個成年禮就係佢走咗出去，佢打咗一隻好大隻嘅狼翻嚟啊嘛，咁所以咧呢、這個《戰狼三百》第一樣嘢，我點解我會揀呢個戲咧？你問我除咗因為我喺飛機上面見到就係、是、我都想講人哋個創作源頭喺邊度嚟咯。即係哦、原來係即係喺佢哋個文化入面係有呢啲嘢喎，咁佢就攞咗呢啲嘢，其中一啲好有特色嘅一個古仔啦，就係、是、關於斯巴達人啦，咁佢就講呢樣嘢咯。咁當然啦，呢、這個戲到最後個劇本個寫實成分有幾高，我唔打算喺我哋今日嘅節目入面講， 都有啲爭議性嘅， 都有啲爭議性嘅，但係我完全唔打算講啊，因為如果我哋下下都講完全嘅寫實嘅話，我哋冇戲做嘅，大家都知道啦，就算係《三國演義》都係假噶嘛， 即係總有啲係 有一啲成分係佢為求一個戲劇嘅效果係誇大咗、誇張咗嘅咁，但係我唔打算今日係講呢樣嘢，我哋係純粹講戲咯。咁就即係呢個就係少少關於呢個《戰狼三百》，我哋點解會講，我點解會睇呢個戲嘅源頭啦，真係。 同埋我今次睇《戰狼三百》咧，有一個元素都幾有趣嘅，即係咧我哋好多時以前細個寫劇本，總會有一個 narrator， 即係一個旁白嘅角色。而今次即係我淨係睇咗第一集啦，第二集我就未睇啦。我唔知道第二集係咪都有呢個元素。成個戲咧都有一個 narrator 包住呢一個電影喎，都幾有趣喎呢個元素。咁啊，我哋休息一陣，轉頭翻嚟就講下呢啲咁特別元素啦。 好啊！ 一劇之本，主持黃曉初、賴慧玲。 我哋继续翻翻嚟一劇之本嘅时间啦。阿初，我哋今次咧就讲紧《战狼三百》啦，英文名就系 300 啦。其实咧，虽然佢系一个2007年嘅电影，但系其实咧佢都系改编，只系学你话斋头先，佢嘅创作源头咧。佢亦都係改編自一個小說嘅，呢本小說都係叫 300 嘅。咁呢個2007年嘅電影咧，就係我哋今日講嘅電影啦，就係《戰狼三百》啦。好啦，阿初，咁不如我哋即刻講下啲內容。 好啦，好啦，咁啊，個故仔就係我哋頭先講咗係講斯巴達人啦。咁斯巴達人就發生咩事咧？就原來係講咧呢個大約喺公元前500年到嘅時候咧，呢、這、一個我哋叫波希戰爭或者希波戰爭啦，就係、是、波斯同埋呢個希臘啦。咁、希臘我哋知啦，咁波斯就其實係而家嘅伊朗啦。伊朗唔知點解 keep 住都打仗啦，2500年都打緊啦。嗱點都好啦，總之就係講當時波斯就好緊。要系一个好大嘅王朝嚟嘅，咁亦都喺个电影入边嘅描述就系佢哋嘅大军已经压境啦，就佢哋而家已经系讲紧你有一个士兵，我就有五个，咁啊睇下点打啦，咁去打你，咁就已经沿途一路由伊朗打过嚟，由波斯一路打过嚟咧，就已经赢晒噶啦，咁啊嚟到希腊附近啦 ，OK， 知道你哋希腊人劲啦，咁所以咧就派咗个使者就走入嚟。就同佢讲话，喂，我哋系波斯嚟嘅使者，咁我哋揾你皇帝啊，咁样啊，唔知道大家有冇留意咧？即系如果你睇过戏嘅话，或者你冇睇过戏，你都即系要留意一样嘢，就系、是、喺我哋嘅印象之中咧，希腊嗰啲城邦咧系我哋叫咩卫城啊嘛，就系、是、如果你有去过巴特隆神殿你知道系上咗山噶嘛。 好深啊！繼續， 但係咧就係呢一個斯巴達咧嗰個城咧係好奇怪噶，就係、是、無啦啦 in the middle of nowhere， 就係係平地嚟，係平原嚟噶，就係、是、突然間有陣，同埋冇城牆噶。 哦，佢真係咁樣嘅。 因為即係、就是、文獻記載咧，就係、是、斯巴達咧就係、是、話我哋好好打落去，唔使咁高個城，我哋連城牆都唔使，你嚟打啦咁、樣。 唔係你嚟，我哋就打到你噶啦。 係啊，斯巴達係咁樣嘅，好好笑。 但係佢某程度上，佢呢啲咁樣嘅建築啦，亦都表達咗佢哋自己個民族嗰個能量噶嘛，即係啲雜族嚟噶 嘛。即係所以就有個咁嘅講法啦。 因為進擊的巨人，即係譬如好多城市啊，都會嗰、那個圍牆真係好高噶嘛。 係啊，咁你就知道進擊的巨人咁嗰啲人應該好唔掂啦，所以有咁勁嘅城牆。 咪表達到出嚟咯。 但係斯巴達就冇城牆嘅，所以嗰個使者都係。即系掂行掂过咁啊，行入嚟咁啊，我揾你哋皇帝。 系喎，你咁样讲啊，真系谂。 跟住个皇帝啊走出嚟咁点啊？咁啊，跟住佢就话我要揾你同你倾下偈咯。咁啊，佢话咁嗰个皇帝咧就喺呢度 warn 佢，佢就系话嗱喺斯巴达呢度咧就有咁嘅规矩嘅，就系、是、我唔理你系咩使者都好吓、啊，你对你讲嘅嘢你要负责任，我系唔会睬你噶。跟住咧呢个波斯嘅信差咧，其实就咩咧？就系、是、手就攞住。几个头骨入嚟嘅， 系 攞住几个皇帝嘅头骨，就系、是、沿途打住咁啊走入嚟。佢话嗱，而家我哋就好好打嘅，咁你哋不如都系投降吧啦。但系我哋皇恩浩荡，我哋嘅佢叫咩神王啊 ，God King， 我哋嘅 Persian 嘅 God King， 波斯嘅神王咧，就而家嚟呢度咧，就你想要自由，我哋俾你；你想要你嘅国家土地。我哋俾你，你只需要咧象征式咁样奉献出你哋国家嘅少少嘅土，即系土壤，同埋少少嘅水，同埋咧你要咧应承咧，就系、是、你只会臣服于一个王，就系、是、我哋波斯嘅神王。咁嘅话咧，你可以继续喺呢度拥有你嘅土地，拥有你嘅统治权，咁你就可以继续喺呢度做皇帝。咁啊掂啦，咁啊就大家搞掂啦，我又唔使打你，你又臣服我哋，咁就搞掂啦。咁但係咧，呢個斯巴達嘅王咧就話：你稱住幾個頭骨走嚟呢度恐嚇我，威脅我嘅百姓，威脅我嘅皇后，因為佢出現有侮辱過皇后嘅，然之後就威脅我嘅人，跟住叫我俾我 收聲 定唔 知點嘅。 係啊，佢話點解？即係佢其實係話女人點解會有女人喺度講嘢嘅咁樣？佢話。但系个皇后又好型噶嘛，因为个皇后就答佢就系话，哦，因为喺斯巴达呢度咧，我哋知道只有真正嘅斯巴达嘅女人先生得出斯巴达真正嘅武士，所以呢度嘅女人嘅地位系崇高嘅，就好型咁样就收咗佢把口噶啦，就一句就咁佢就哑咗啦，冇嘢好讲啦，然之后就继续同个皇帝喺度密针咁啦，到最后个皇帝就答佢就系话，喂。 你嚟呢度恐吓我，斯巴达系唔会接受任何人嘅恐吓噶。然之后就好出名嗰一场戏啊嘛，就系围住个井，然之后就波斯嗰个信差就话madness，this is madness， 你系咪发咗神经啊？咁嗰个皇帝放咗花刀，佢话你走嚟呢度恐吓我嘅人民，恐吓我，侮辱我哋嘅女人，侮辱我嘅皇后。然之后你话呢个系我哋发咗癫，呢、这个唔系发咗癫啊 ，this is Sparta， 然之后一脚就伸咗佢落个井度啊嘛。跟住就全部一齐拱晒佢嗰啲其他嗰啲护卫啊，嗰啲全部拱晒落个井度。咁就嗱，我哋都知啦，即、就、系、是、正常嚟讲，两军开战来使就不杀啊嘛。但系佢就一开始就讲咗一句咁嘅嘢，就系话我唔理你系咩嘅使者，总之你就要为你讲嗰个嘢负责。到最后佢真系拱咗佢落井。咁嗰个使者冇翻到去，咁好明显就开战噶啦。 嗯， 咁好啦，咁佢咧就要谂办法，就系要去打呢场仗啦嘛。咁咧。喺个戏入边嘅描述咧，就系斯巴达人开战咧。虽然呢个皇帝有无上嘅权威，但系根据斯巴达嘅法典咧，就系咧，就算佢要开战，就算佢系皇帝咧，佢都唔系大晒嘅，佢就要请示咧佢哋嘅 oracles， 即系先知啊。佢就要上山咁样，咁当然啦，电影入边亦都描述佢上山嗰个艰难啦，要徒手爬上 好似上天堂 啦，好似上天堂。你知道希腊系咁啊，因为所有神仙都系住喺山上面嘅，住喺奥林匹克山上面，佢要爬上去噶嘛。咁佢就爬上去啦，揾佢嗰啲神谕同埋揾嗰啲先知啦。咁啲神谕咧就上面就系、是、一定要嗰、那个先知一定要系靓女啦，系咪？咁啊就要跳一场舞啦， 醉醉地咁样。 系啦，其实系俾人系用迷烟迷咗啦。 系啊， 但系点都好啦，总之就问佢。总之到最后咧，嗰啲神谕咧，嗰啲使者咧就同佢讲话：哦，神已经同我哋讲咗啦，就系话咧，我哋输硬噶啦，你唔好去打，唔准去打，你唔准出兵咁样。咁佢就吓，点解唔准出兵啊？咁但系冇办法咧，因为佢哋嘅法典就系咁样嘅，就系神同埋先知讲嘅嘢咧，就等于系法律噶啦，你就唔可以去出兵噶啦。咁就落翻山啦。喺呢个时候就发现咧，原来嗰啲咁样嘅神谕咧，就唔系真系神谕嚟嘅，其实就收咗钱嘅。就係、是、有一個佢哋嘅議員啦，同埋有一個由呢個波斯嚟嘅一個使者咧，就俾咗好多錢佢哋，同埋應承佢哋咧就係、是，哦，你放心，等波斯咧贏咗呢場仗之後咧，我哋就會由世界各地咧進貢唔同嘅先知俾你哋，因為嗰個先知係靚女嚟噶嘛，就 keep 住我哋會由世界各地準備唔同嘅先知，都係靚女嚟嘅，各國嘅佳麗都會成為你哋嘅先知啦，咁樣，好啊咁樣啦，咁就已經搞掂咗呢一場啦。咁佢呢個皇帝落翻山之後，佢就死。啦，咁又唔出得兵，咁啊点算咧？咁佢就谂咗个方法啦，就系同佢即系最信得过嗰几个人讲啦，就咁啦，好简单啫。我而家唔系去打仗，我去郊游啫， 去散步啫， 去散下步啫。咁就我就要啲近身嘅随从，咁就我哋喺全个斯巴达入边就揾300个最好打嘅，就系我近身侍从，就同我去郊游。 系 咁，冇人有声出啦。咁佢就咁样讲，然之后就咁样做。咁当然亦都有啲人就走嚟劝喻佢，就係、是、喂，神谕已经讲咗你唔好去打仗㗎喇。佢话我唔去打仗，我去行街咋嘛，去 shopping 唔得啊。咁咁就带住300个人就走咗啦。咁喺个戏入面亦都有花少笔墨，就係描述呢一个皇帝同嗰个皇后同埋佢个仔呀，有个仔嘅关系㗎嘛。哦，就係、是、临出战啦，因为个皇后其实知咩事嘅，就知道佢真係以300人之力就想办法要去对抗波斯大军100,000压境咁样。我唔记得几多啦，总之就好多啦。咁到最后就有一场戏，就係佢哋准备出去打仗嘅时候，个皇后就拖住个仔就喺度等佢出战，然之后就攞佢嘅盾牌，攞佢嘅剑俾佢出战。因为呢个好紧要嘅，又係喺希腊嘅文明，成个希腊嘅文明入面都係咁紧要嘅，就係、是、你要得到你嘅屋企人，特别係长辈嘅祝福俾你，你先至可以去打仗。你唔可以无啦啦一个男仔咁样话我要去打仗，去打仗系唔得嘅。咁所以咧，佢个太太咧就攞个盾牌，个仔咧就攞把刀嚟俾佢，就你去出战啦咁样。然之后到最后个皇后亦都除咗个链嘴就挂喺佢个身上面。佢哋冇话哎呀 I love you 咁啊冇嘅，咁啊只不过系就系神色凝重咁样，然之后就出战。但系我哋由佢嘅交流之中就见到佢哋啊，应该系有少少依依不舍嘅。到最后呢个皇帝就出战啦。 即系好似别离好耐啊，永别咁嘅感觉。 系啦，冇错啦。咁、但系喺佢出战嘅时候咧，我哋就发现咗有一样嘢啦，就系、是、咧有一个咧面目，即系我会话佢丑陋狰狞嘅一个驼背嘅一个怪人啦，就喺度跟住佢。而斯巴达呢300勇士咧，就系、是、一路沿途系有发现有俾人跟踪嘅、但系呢个皇帝就一路话唔紧要，由佢。 冇嘢嘅咁樣。卒之佢哋去到呢、這個嗰、那個叫温泉關啊，應該即係有一個地方咧，就係、是、有一個關口，就其實只不過係兩邊係峭壁懸崖，咁就前面得一條路，咁就波斯軍一定要經過嗰個位嘅，佢哋就係想辦法就係話，我哋以300人之力就喺呢一度。唔俾佢哋過，咁、因為佢哋好好打嘛，佢哋覺得佢哋應該可以做到一啲嘢，咁就喺嗰度擋住啦。咁喺呢個時候咧，呢、這、一個怪人咧就中流陀合咁樣啊，就跳出嚟啦，就走落嚟就話我要見你嘅皇帝。咁其他嗰啲人就覺得佢好似怪獸咁啦。咁但係呢個皇帝就話你行開，俾佢埋嚟啦。咁佢埋嚟就同佢講話，我其實我爸爸媽媽係斯巴達人嚟嘅，但係因為細個嘅時候咧，佢哋覺得咧我會即係冇辦法通過嗰啲考驗啦，我冇辦法可以成長啊，所以佢哋就細細個就已經運走咗我，驚。我会受伤咁样，但系其实我系斯巴达人嚟嘅，我好想参战，我好想帮你哋，我好想打呢场仗啊！咁、跟住佢就话：咁好好啊，你喺边度嚟噶？你嗰啲盾牌啊、剑啊，同埋你身上面嘅红色斗篷，因为红色斗篷系我哋斯巴达人嘅象征啊嘛。喺边度嚟啊？佢话系我爸爸噶，我肩负住我系一个斯巴达人，我要打呢场仗咁啊！佢话咁好好啊，你举高你个盾牌啊，有咁高举咁高啊咁啊！跟住呢個驼背嘅人咧，佢就想办法举高啦，但系佢举唔高啊，因為佢身體其實系有残障啊嘛，佢根本就举唔高。跟住呢個皇帝就同佢讲话：，我谂我要唔到你啦，因為我哋嘅兵法入边，我哋呢個方阵嘅牌列咧，系好靠每一個人举高个盾牌咧，系帮手挡住左边嗰个人，令到咧就每一個人都系挡住左边嗰个人，右手咧就可以用刀啊、用剑啊、用矛啊去打仗。但系咧呢一个方阵呢一个排列嘅模式咧，只要有一个盾牌系举得唔好嘅话咧，我哋就玩完噶啦。我唔可以用你，对唔住啊咁样。 咁呢一样嘢我哋之后都见到添啊。 系之后都见到，因为系呢个系佢嘅打仗嘅模式啊嘛，就系佢排咗啲盾牌，然之后就向前冲。 其实都几壮观。 系啊，都型嘅嗰件事。 好型。 咁总之就系佢就话我哋唔可以要你啦，咁样你走啦咁样。咁佢哋就继续自己去打仗啦。咁好啦，咁佢哋就真系落场打咯，喺嗰个位守咗。咁就先后有唔同嘅使者啊，有唔同嘅士兵啊，咁样嚟打。嗱，呢一个咧，我哋讲古仔咧。我如果我能够口述讲得到好劲嘅话咧，我就系《三国演义》嗰个作者咁劲啦，纯粹靠口述就讲，我都想我得啊！但系其实每一场仗讲打仗啊最简单噶啦，佢哋300个人而家就系用唔同嘅方法去打呢啲仗啦。初就纯粹系咁样，300个人对住佢几多士兵嚟都好啦，几多使者嚟都好啦，就真系同我哋打，咁啊打赢咗佢哋啦。然之后到第二场， 推咗佢哋落悬崖噶嘛，第一次 系啦，嗰个系第一次，我已经搞乱咗第一次定第二次噶啦。咁到第二次咧，佢哋就将嗰啲尸体咧，将打赢咗，咁对方好多士兵死咗嘛，将嗰啲尸体冧高咗，因为敌军嚟嘅士兵咧系一次比一次多，一次比一次劲， 一定会啊。 咁就一路嚟打，咁啊到第二次啦。咁到第二次佢哋冧高咗啲尸体，然之后就即系第一就系我嚟吓对方啦，就系、是、你睇下你哋嚟打嗰啲全部都系俾我哋冧成墙啊，可以高度，但系都唔够我嚟打，就冧高咗。佢哋只系得300人，而对方系知佢哋得300人噶。咁佢哋就一路同我哋打。到第二次咧，佢哋就用嗰啲尸体做墙，跟住就拱冧嗰啲墙嚟砸佢哋啊嘛。跟住又系继续同我哋打，又系好劲嘅佢哋。咁啊，就算系佢哋出犀牛啊、出大笨象啊，乜都好啦，都系唔够我哋打。 好多嘢， 好多，因为个戏 真系有。定系喺啲佢哋有讲过系咪咩妖术定乜嘢嚟？即系佢哋真系有呢啲咁嘅武器啊！大笨象， 我谂当时佢哋用大笨象作为一啲战争嘅工具，一啲都唔出奇啊！因为佢哋有大笨象啊嘛，咁希腊冇噶嘛，佢哋有大笨象，咁大笨象咁庞然巨物咁样嚟到，净系斋撞都撞死你啦， 系咪先？大笨象揸支枪去打仗， Winky 你真系好识得咧，喺我哋呢个节目入边咧做啲笨嘢，然之后作出一个 comic relief。几个作用， 轻松啲啊嘛， 系啊，好好啊咁啊。咁总之就系即系个，因为个戏入边咧，佢想办法令到呢件事咧神怪啲，特别啲啊。咁所以咧嗰啲角色嘅造型啊，嗰啲嘢都 成个戏嘅感觉都 系成个戏嘅感觉系神化啲嘅。咁呢一个我觉得系好事嚟嘅，即 系 我直接啲讲，我觉得系好事嚟嘅。 嗰啲臂环啊，耳 系啊系啊，佢专登系令到啲嘢系奇幻啲，将嗰啲特别系喺东方嚟嘅波斯人咧，嗰个形象啊，佢哋嘅造型啊，嗰啲亦都系专登奇幻啲。 系 嗰啲兵器啊，所有嘢都系奇幻啲。所以你话有只犀牛都要穿晒臂环啊，咁撞过嚟啊，又有只大笨象啊，又有一个之后会出现有一个好高嘅、好大只嘅怪兽咁样嘅战士、啊。 嗰个就真系进击的巨人。 我真系中意呢堆嘢啦。 呢一份系剧本。 剧本有长有短，有深有浅，有好有坏。它入面是文字，它又是电影、短片、歌剧、舞台剧、电视剧、微电影。有戏剧就有它。剧本，剧本，一剧之本。一剧之本，主持黄晓初、赖慧玲。 总之就第二场仗啦，打赢咗啦，咁嚟到呢个位啦，就嗰个波斯王就亲自过嚟，就话我同你就系见过面啦，咁啊两王相遇就好型嘅，佢所有嘅 形状 都好有型啊嘛，走入嚟，个声音亦都好低沉，仲低沉过我噶嘛，咁我走入嚟就喂，无谓打啦，系咪？你输硬噶啦，我见你嗱，你都真系几好打，你又都咁醒啊，无谓作啲无谓嘅牺牲，因为我主力未出噶，我一出咧。你输硬噶，系你系赢咗两场噶嘛？不如咁啦，你想要嗰啲地方，你想要统治，我俾你，我一定俾你噶。只要你而家喺我面前，你跪低，你称我为王，咁你就可以继续喺呢个地方度做王。 系 点先？制唔制先？咁呢个斯巴达王咧就话：，哇，你都真系好劲，我都觉得你好劲，我都好想臣服你，但系我打仗打得太耐，我骨头硬啊，跪唔低啊，阴公咁啊。我都想跪㗎，但係我真係跪唔低㗎嘛。咁其实就当然佢唔係话想跪啦，佢只不过係话我唔会臣服你，你都係反去打啦咁样。咁啊佢哋两个亦都係真係君子協议嗰、那个位佢哋真係冇大打出手㗎，淨係叫佢返去。咁然之后呢个斯巴达嘅王呢就返咗去佢自己个兵营嗰度附近啦，就因为其实佢哋冇兵营㗎，因为佢哋都系越居就喺求其喺山边嗰度咁瞓喺度啦。咁返去问喂嗰啲人问佢喂点呀点呀乜料呀咁。佢就话冇啊，佢叫我臣服佢，咁当然我哋唔会臣服佢啦，我哋要继续打啦咁。同埋咧喺嗰个过程入边咧，其实咧希腊其他嘅城邦咧系有派士兵嚟噶。我唔知道你记唔记得？ 系咪中途去紧嘅时候？ 系啊，中途去紧嘅时候，其实较早嘅时候已经有希腊嘅人嚟啦嘛。但系佢哋话 咩？我系铸铁嘅。 有冇搞错啊？因为佢见到话咩话？听讲斯巴达会参战，我哋先会嚟。你带住就系呢几百人啊？你带咁少士兵嚟咁啊？呢、這个斯巴达王亦都喺嗰度润佢噶嘛？哦，你系好多人啊，啊后边呢、這个你。你本身做咩职业噶、欸 哦？我铸铁嘅， 我雕刻嘅，我铸铁嘅咁啊。哦，咁啊，跟住佢就转身就问： What's your professional？ 系啊，问佢你哋系做咩职业噶？跟住全部人净系嗌啊嘛，冇讲噶嘛， 系 咁样嗌咁啊。然之后话：我谂我嘅士兵多过你啊咁样。跟住嗰啲希腊人就已经系深刻系匿埋咗啊嘛。但系因为呢三百人咧就赢咗两场仗啊，所以嗰啲希腊人咧就走嚟话：哇！我见你哋赢，你哋真系劲，我哋想帮手啊。佢话：哦咁啊，喂，俾啲无关痛痒嘢佢哋做下啦，即系喺边度唔知守住，必要时候就冲落嚟啦。因为去到后面嘅仗就越嚟越凶险噶啦嘛，佢哋需要一啲人手，就算系做一啲最简单嘅，都有多啲人系好噶嘛。咁之后嗰啲希腊人亦都系加入系帮手打呢场仗，但系到最后因为。希腊嗰啲士兵咧，其实都帮唔到啲咩手，而波斯嘅军队系越嚟越劲，咁亦都开始冇得打。同埋咧，呢啲希腊人咧，亦都提咗一样嘢，就系话，喂，我哋后栏咧，其实有一条路咧，可以兜过去。如果俾波斯人知道咗，就大件事噶咯。咁啊，就有个咁嘅伏笔。咁呢个斯巴达嘅皇帝咧，就直讲一句嘢。咁希望佢哋唔知道有嗰条路啦，咁继续打。 唯有系咁， 即系呢个位系其实嚟到呢度我都忍唔住要插佢一刀啊！喂大佬啊，你明知嗰度有条路，你唔派人去守，唔想办法搞，咁点搞啫，大佬啊！咁佢就话希望佢哋唔知啦，咁样。亦都另外一个伏笔就系之前嗰个驼背嘅人啊嘛。咁呢个驼背嘅人咧，就卒之咧就走咗去投靠波斯啊。 系 就系因为佢话佢想打仗啊嘛。即系佢觉得自己系应该要一个将军嚟，咁就走去投靠波斯。咁波斯王亦都接见佢，就话你只要话俾我听，点样可以打得赢斯巴达？佢话你想要咩，我都俾你 美女啊， 美女钱啊，同埋但系到最后佢要求嘅系咩咧？呢个亦都我觉得几有型嘅，就系佢话嗰啲嘢当然都要啦，美女同埋金钱都要啦，我要一套制服。佢话我要一套制服，佢就系要咁多嘢啫。咁啊，到最后佢亦都真係讲咗俾波斯嘅军队听，就係后面嗰条路係喺边度，咁就带佢哋兜呢条路啦。亦都喺打咗咁多场仗之后呢，斯巴达嗰边已经开始有伤兵啊，甚至係有人死啊。虽然佢哋咁劲啊，但係因为佢哋波斯军嗰边喺个戏入边嘅描述就係因为个皇帝喺同佢开完会之后就 不忍俾佢咁样侮辱啊嘛，就系已经派出佢哋最精锐嘅部队，就系、是、有一队叫 Immortals 啊嘛，不死军啊嘛，就派嗰队不死军，咁就因为佢哋真系好劲啦，咁斯巴达人亦都有相继有伤亡啦，咁嚟到呢个位，佢哋亦都知道点样兜去后面嗰条路咧，咁呢个斯巴达嘅王咧就话喂咁唔掂咯，我哋要谂办法咯。嗰啲希腊嘅其他军队就走嚟话：，喂，大件事啦！佢哋真系知道咗后面有条路啦，我哋输硬啦，我哋要撤退啦，全部要撤退啦。跟住呢个斯巴达嘅王就话俾佢听：，对唔住啊，喺斯巴达嘅法典入边系冇撤退同埋投降呢样嘢嘅，系冇呢两样嘢嘅，我哋只有继续打嘅啫。然之后啲希腊嘅军队就：，你哋系咪黐咗线啊？咁啊，我哋走啦咁样。然之后就全部走啦。咁佢哋嘅人数又少咗咯。 系。 咁呢个斯巴达嘅皇帝咧，就同佢其中一个，其实就系阿 Winky 头先提过，就 系 话有一个 narrator 噶嘛。 哦， 系。呢个 narrator 其实Delios 盲咗只眼噶啦， 有一只眼受咗伤嘅 Delios， 就系同佢讲话，你唔使打啦，你翻去啦。佢话吓唔得，我一定要留低同你哋打。虽然我有一只眼受伤，但系我仲打得噶咁啊，我要留低同你哋打。但系佢话你唔可以，你要翻去将我哋嘅嘢讲俾希腊嘅人知道，讲俾斯巴达嘅人知道，等佢哋知道我哋喺呢一度。做咗啲乜嘢？跟住就叫佢做呢样嘢，咁啊派佢走啦。咁好啦，呢、這个 Delios 就俾人派遣咗，就翻去斯巴达啦。同时咧，其实个古仔一路另外一边厢咧，就是、斯巴达内部咧就一路都有问题嘅。虽然我哋一路都冇细致咁提啦，好重要嘅就系、是。嗱，第一个皇后一路都想办法，喂，我个皇上，我嘅老公而家出咗去打仗，佢一路都想办法就系拉拢啲议员，可唔可以？喂，可唔可以俾我去议会嗰度开声讲嘢啊？即系虽然我系一个女人，但系我话晒都系个皇后啊，同埋我有啲好重要嘅，一定要去嗰度讲。佢觉得佢有能力，同埋我哋由第一场已经知道佢系一个有即系 聪 明嘅女人 啊 嘛。咁就佢就话我可唔可以去嗰度讲嘢？咁亦都有议员话我会想办法同你安排到啦。但系有一个好重要嘅关口过唔到嘅咧，就系而家个议会入边咧有好大部分咧系俾另外一个议员控制咗嘅。你一定要想办法嗰个议员佢都支持你。如果唔系话去到投票咧都系输嘅啫，因为你知道希腊虽然系斯巴达都投票噶嘛。咁就佢就要想办法咧，就系搵个议员就夜妈妈就叫佢去佢个宫殿嗰度啦。虽然都好简陋嘅，即系斯巴达人系咁啊。咁喺嗰个宫殿度咧就接见呢个。议员就话：喂，我好想你支持我，好想你肯令到我哋喺议会举手嘅时候咧，肯出兵。因为我老公而家喺出边打紧，你嘅皇上喺出边打紧。咁呢个议员亦都话到就：喂，咁我有咩着数先？咁样，咁就你有啲咩可以俾翻我先？咁咸咸湿湿咁样啦，对住皇后咁样。咁个皇后到最后亦都系即系叫咩啊 ？submit 啊，即系听从佢嘅讲法啦。 喺呢度屈服咗啦， 屈服咗啦，就俾佢咸湿咗啦。咁啊，咸湿咗，咁啊，亦都之后就真系去到个议会度啦。去到个议会度，呢个皇后就出嚟讲完就慷慨言辞。咁啲人亦都。有啲动摇啦，咁喺呢个时候就系呢一个一路都系反对派嘅议员就举手啦，就系话啊，你真系讲得好听啦，但系我哋点解要咁做啊？神谕已经乜噶咯，咁啊，跟住喂，明明系已经有一个真系好不道德嘅交易，呢个皇后都已经系 submit 咗噶啦，咁你仲想点啊？竟然呢个议员仲系攞呢样嘢作为理据啦，就系话，诶，琴晚呢个皇后啊，竟然咁啊，对我献身啊，虽然我都不为所动咁样，但系我怀疑佢系同波斯已经勾结咗噶，我哋唔应该出兵咁样咁样啦。到最后呢个皇后系俾人拉咗，因为通奸俾人拉嘅时候咧，就掹刀就刉死咗呢一个咁样嘅议员，即系原本话支持佢，但系又喺个议会上面系出尔反尔，又诬蔑佢啦，咁到最后系刉死佢，喺刉死佢。嘅时候竟然系咩啊？就喺佢身上面跌出咗啲金币出嚟，而嗰啲金币就 系 有波斯王嘅头像嘅咁 样。半国策 系啊，原来佢系半国策，就俾人哦，原来你系俾人哋拉拢咗嘅咁啊！我一定要拉佢啦咁样。喂，呢个位我又忍唔住又要跳出嚟啊！大佬啊，你可唔可以唔好做内鬼做得咁笨啊？你嗰啲金币可唔可以唔好袋起身啊？有冇搞错啊？竟然喺个议会上面俾人吉一刀，仲要吉一刀，你都唔一定要跌出嚟啊！嗰啲金币为咗要讲个古仔，呢个位真系好明显见到编剧同埋导演都几穷啊！嗰个金币要咁样跌出嚟，哦，原来佢系通奸卖国咁啊！ 唔系都几崭新啦，其实呢条桥条 真系好崭新啊！唔该改咗佢啦，咁但系 anyway 啦，个古仔啊，个古仔要推进噶啦，咁亦都喺呢个时候，佢哋发现佢哋系即系俾人出卖咗啦，然之后成个议会就即刻癫咗啦，佢哋亦都系决定出兵，但系不幸嘅事情就系、是。 其实个皇帝就喺那边厢已经同波斯大军打緊㗎啦嘛、 嗯、 就佢哋已经俾人兜咗去后栏，就俾人围住咗㗎啦，就得返我諗係嗰度睇埋佢得几十人唔够一百人啦，就围咗个盾牌阵，个皇帝就企咗喺出面，然之后波斯嘅国王呢就喺度同佢讲话，不如你哋投降啦，我哋已经围住晒啦，你投降咪大家都唔使打囉。咁呢一个 narrator 又出嚟啦，就话诶嗰个头盔呢就太过重啦，个盾牌又太过重啦，咁佢就放低咗，然之后呢个斯巴达嘅皇帝呢就真係跪低咗，咁呢个波斯嘅皇帝就好开心啦，就諗住係打赢咗啦。喺呢个时候突然之间呢一个斯巴达嘅皇帝呢喺受一个好大嘅屈辱，差唔多喊嘅时候呢就大嗌咗一声，喺个盾牌阵入面就有一个人跳出嚟就抌咗支矛出嚟，就抌死咗其中嗰啲士兵。而呢个斯巴达嘅皇帝就喺大家开始混乱打嘅时候咧，就执翻喺地下嘅矛，就因为嗰个盾牌太重，令佢跑得唔快；嗰、那个头盔咧又太重，令佢睇唔到前面嘅视线，执翻喺支矛，就一嘢就抌埋去嗰个波斯嘅皇帝度嘛。因为之前佢哋开会，曾经斯巴达嘅皇帝就系话：我会有一日令到你神都要流血啊！因为佢神王称自己系神啊嘛。佢话我要连你都要流血啊！佢话有一日我要你嘅血。咁佢喺最后呢一场咧，就系攞起支矛，就系好远就抌咗支矛入去，就抌中咗呢一个神王。虽然只系喺面上面擦过，但系佢真系流血啊嘛。但系呢个斯巴达咧，到最后亦都咧系喺战海之中咧就身亡，因为已经完全俾人围住咗噶嘛，全军覆没啦就、嗯。但系到最后个古仔咧，亦都系个 narrator 一路都有出现噶嘛。到最后就系佢话，今时今日咧，我哋已经全军，我哋斯巴达咧就已经系嚟到呢度对住波斯嘅军队啦。除咗我哋斯巴达嘅军队，成个希腊嘅军队亦都嚟咗啦。对面咧系我唔记得咗个实际数字啦，即系话好似佢哋唔知有十万大军咁样啊、 嗯。 我哋只系得。唔知四万定系三万，但系我哋都肯定赢，因为斯巴达喺度啊嘛，我赢硬噶啦。然之后开战，咁跟住个戏就喺呢度完咗啦。 佢系文字，又系影像，佢幻化成电影，摇身一变又成为话剧。佢属于文学，又属于戏剧、舞蹈、音乐。佢叫做剧本，亦都系一剧之本。一剧之本。主持黄晓初、赖慧玲。 好啦，战狼三百故事内容咧，我哋咧大概就知道咗啦。咁其实咧，我都好想了解那个 narrator 嗰个角色嘅。其实有啲嘢系唔通嘅，真系。 系啊。 即系譬如佢喺嗰段时间，阿 Leonidas 啊，跟住个国王就叫咗佢翻去啦。咁佢打仗最后嗰场嘢佢又唔会知㗎喎。 係。 即係嗰个驼背嘅人去到对方波斯嗰边报料啊嗰啲，其实佢都唔会知㗎喎。即係有啲嘢系唔通㗎喎。 即係我唔会话至于唔通嘅。 嗯。 虽然我记得我之前我哋提过嘅话，呢、這个戏个主角会唔会系个 narrator， 因为系由佢个角度一路系咁讲出嚟㗎嘛。但系如果我哋真系当佢一个 narrator 讲緊一个古仔嘅话呢，咁、那个古仔个主角依然系嗰个皇帝嚟嘅。如果佢系纯粹 故事就一定系啦， 系系啊。但系如果我哋纯粹系以讲古仔嚟讲咧，喂，佢真系佢点样神化佢，或者点讲，真系佢把口嘅啫。咁啲人信唔信嘅？咁 但系、那個、有啲可能系佢作嘅， 同埋系啊，同埋嗰个唔系呢套戏嘅重点咯。即系到最后个戏唔系想讲佢嗱，佢、啊、靠三寸不烂之舌就讲服咗所有人陪佢一齐去打仗啦。咁样即系唔系啊嘛？我哋而家唔系 usual suspect 啊嘛，唔系讲紧嗰个人佢啊一个角色佢由头到尾斋讲，然之后啲人信咗，跟住佢甩咗身啊嘛。我哋呢个系佢嘅主要动作嚟噶嘛，因为喺呢个 usual suspect 入边，但系而家呢个戏咧，即系《战狼三百》入边咧，就呢、這个唔系佢嘅主要动作嚟， 即系描述多啲咯。 只不过系。由佢把口度其实真係讲咗好多嘢出嚟嘅。咁、你话佢系唔系主角呢，其实到而家我都会话其实佢唔系主角嚟㗎。呢、這个 narrator,Delius, 唔会系主角嚟㗎。 但其实你点睇呢，依家咁多戏，即系唔好咁话依家啦，有好多戏啦都会有 narrator 呢个角色，呢、這个旁白呢一样嘢。其实好冇呢对于一个故事。 佢系一个 perspective 囉，佢系一个角度囉。即係如果由佢呢個角度可以令到我哋統一到某啲嘢，或者可以令到個故事性連貫性好啲嘅話咧，咁唔係壞事嚟嘅。因為成個戲咧，如果我哋由呢一個 narrator 嘅角度去睇，其實呢個 narrator 喺度做緊咩咧？佢有一個主要嘅行為行動嘅，就係、是、其實好可能佢呢個段 speech 咧，即係佢講呢個故仔咧，就係喺佢臨開戰之前對住啲士兵。 我讲翻俾你听，我哋个皇帝系点样死嘅？点解我哋今日会喺呢度？我哋而家要去为我哋皇帝打呢场仗，好唔好？然之后所有人哇咁，跟住走去打， 都好唔 make sense。即系佢冇大声公，点样讲晒俾你？ 咁 anyway， 冇得好拗嘅。咁啊呢个， 因 为 我点解对于 Narita 呢样嘢？因为细个咧写剧本，你总会喺度谂 Narita 咧就系帮我串联起咗件事啦。但系你慢慢个学习就系、是，如果个故事本身好扎实嘅，我哋真系可以从个故事去睇嘅时候，其实没有 Narita 个故事先至系最好。可以即系从个故事本身去叙述咗件事嘛，咁先系最精简啊嘛。其实反而 冇错， 即系 Narita 个角色有时系多咗噶。如果你故事本身系够嘅话， 冇错啊，冇错。但系而家喺《战狼三》入边呢一个 Narita 嘅角色啦，佢嘅功用系咩呢？就其实系佢真系想串联翻成件事，令到个戏咧唔好个皇帝死咗之后咧就完咗咯。因为佢到最后都想讲话啊，斯巴达人到最后系打得。成呢一场仗，亦都到最后，因为呢个皇帝嘅牺牲咧，斯巴达系真系全军走去对抗波斯，即系到最后佢想讲到呢样嘢咁伟大啊嘛。佢嗰300个勇士喺呢一个温泉关嗰度死咗，打输咗，战死咧，呢样嘢咧系成为咗一个好重要嘅动力，令到佢哋嘅斯巴达人嘅强盛嘅伟大系继续能够彰显落去嘛。所以佢系选择咗用一个咁样嘅 narrator 去包装成件事，由一开始讲呢一个皇帝系点样细细个就受训练，同所有斯巴达人一样，到佢点样比其他人更加强悍，一个人喺野外打咗只大狼翻嚟，跟住佢成为咗皇帝，到佢出去打，虽然佢战死咗，但系佢好勇猛咁样打咗呢一场仗，亦都喺斯巴达人嘅眼中咧，佢系光荣咁样战死。到而家我哋为咗佢，我哋要继续完成呢一场仗，我哋要打翻赢呢一场仗，然之后继续去打。即系呢个就系成个戏个最主要嘅脉络。所以我点解话佢呢一个 narrator 好可能就系喺战前激励士兵嘅嗰个古仔佢讲翻出嚟。咁、当然啦，呢、这个为咗戏剧效果，佢到最后嗰一句就喺个战场上面啦。好可能佢系曾经喺军营度喺国家度喺斯巴达嗰阵时曾经同人讲过呢个故仔咧，咁点讲都得噶。嗰个位我唔去深究。咁但系 Winky 你话讲唔通，佢有啲嘢佢唔会知。咁呢个亦都喺戏剧效果上面，佢即系有一啲嘅取舍啦。因为始终呢一个 narrator 咧，我唔认为佢可以成为主角咯。虽然佢系 narrator， 我认同噶，我都认同噶。 只不过佢系一个 perspective 嚟嘅啫。咁所以变咗个戏亦都将嗰个主要嘅。着墨咧，去翻个戏个即系主人翁个主角度咧，就系佢点样去面对佢带住只系300个壮丁就走去同波斯打啊嘛，那个皇帝啊，依然系呢个戏嘅主角嚟嘅。 我都认同嘅，但系即系譬如头先话讲唔通啊，同埋旁白呢样嘢，我总系觉得咧，如果你没即系我嘅睇法啦、如果你没有旁白，你冇旁白呢样嘢，其实个故事嗰啲情节系好合理啊，即系我哋作为一个观众去睇呢个故事，而最尾佢都可以促成到，即系皇帝死咗之后，其他人可以继续为呢个国家去效力，为呢个国家去打仗，只不过系呢个故事亦都系影响咗佢哋，但系唔係用一個 narrator 咁嘅角色去表達咗佢啫，即係呢個表達反而令到我覺得依個故事有啲嘢你知咩？你係咪咁？ 其實咧，我狠地講啦，我直接啲啦，我最中意直接噶啦。 好啊， 論編劇咧，個劇本好明顯係渣噶啦，其實即係有事件嘅，因為嗰個事件，喂個個聽到都知道有戲啦，300條友對住一個波斯大軍10萬，個個都知道嗰度有一個好大嘅衝突啦，然之後又會好好打喎，佢有勇有謀。又好好打嘅，然之后去对住佢，跟住我哋睇佢点样去打呢场仗。虽然佢到最后都输咗咁样，但係呢一个过程应该系本身系有戏㗎嘛。咁好啦，编剧就坐低喺度諗啦，喂唔掂喎，淨係讲佢打。因为你知道我头先都话啦，你叫我纯粹口述讲一个故仔，讲个战争场面，其实好难㗎。我諗大家其实冇见过有一套戏呢系斋打㗎。即系冇噶， 嗱我就一定会好唔中意，我觉得 系唔直情系唔得噶， 因为冇故事噶嘛，直情系唔得噶。 你睇叶问啊，大佬，你就算系好好打，你都系描述嗰一场戏到最后佢要背负嘅系。有啲乜嘢係 more than just fighting， 係咪？而家就算斯巴達都係㗎，係 more than just fighting，more than war， 係講人性啊嘛，到最後都係咁噶嘛。咁好啦，咁佢要諗啦，個故仔點算啊？咁咪花啲筆墨去講，哎呀，有啲人係收咗錢啊，嗰度係有波斯啊走嚟，所以佢哋又唔肯出兵啊，所以到最後先至會造成係得300人去打啦。第一要講得通先，第二就係、既然佢入面有內鬼啦，咁內鬼嗰度點搞啊？嗰度亦都有好簡單，有幾場戲，又見到嗰個皇后亦都好勁啦，咁樣，咁嗰度又有少少戲啦，但係其實。 实嗰啲无关痛痒噶。 所以其实咧，我系好谂皇后嗰条线咧，其实佢最终系冇帮到佢先生噶嘛，而且揭发咗一啲腐败啊嘅嗰啲官员，其实都冇喺个故事上面推进咗一啲嘢噶。我净系喺度谂，其实咪铺紧续集。 唔系，第一你可以话佢铺紧续集啦，但系第二个角度你可以咁谂嘅，就系话，因为佢哋三百个人去打，如果全国都系反对嘅话。咁冇嘢㗎，佢哋三百个人战死咗是但 ，I don't care 咁、 啊、 但係原来係有一线生机㗎嘛。嗰、一线生机就係话，如果斯巴达而家通过我哋派兵去支援佢，真係全部军队去晒嘅话，可能佢哋够打呢。 嗯， 即有一个咁样嘅 crisis， 我哋叫危机喺嗰度。咁当然啦，到最后都已经解决唔到啦，因为太迟啦佢哋。咁亦都先至造就咗佢成为一个烈士㗎嘛。呢个皇帝即带住三百个士兵呢三百个人一起成为咗烈士㗎嘛。咁但係点都好啦，重点嘅係我头先讲緊嘅就係话个剧本好明显真係薄弱㗎。你见到几场戏真係嗰啲所谓游戏嗰啲呢，哦原来呢嗰啲神谕啊嗰啲使者啊全部係有人买通咗嘅。跟住呢到最后去个议会度呢又要跌个金币出嚟。呢啲係真係连无线都唔会咁写㗎啦，我话。真係太差啦，嗰个古仔点会大佬啊，嗰个金币可唔可以用其他方法揭发啦。去到一个位呢佢哋已经唔 care。我觉得个编剧同导演已经唔 care， 佢连揾一个精密啲、有想法啲嘅古仔去交代呢样嘢都冇啊！ 但系呢个应该唔算 God from the machine 嗰样嘢啊嘛？ 喂，呢个唔系 God from the machine， 系 即系佢冇解决。 Bad writing from the playwrights 。I'm sorry， 如果系 God from the machine 都可能 解决咗啲嘢， 都解决咗啲嘢啊！即系突然间话啊，佢哋其实到最后佢哋有一个位话，譬如突然间打大风，你睇下啲波斯人下面嗰啲船啊，连个神都帮我嚟啊！但系嗰个唔系主要事件嚟噶嘛，即系冇令到个事件主要解决咗噶嘛。你话到最后，哦，而家咧，佢哋所有士兵围住咗斯巴达人啊，斯巴达人得翻嗰几廿人同埋个皇帝企喺度，然之后突然间打大风，跟住吹走晒波斯军啊，咁啊 God from the machine。 系啊系啊， 但系唔系啊嘛，即系佢嗰个 跌咗啲金币， 即系嗰个金币，你可以话 God from the machine 系因为所有大巧合我都当系 God from the machine 噶。咁你话点解嗰个咁样嘅议员佢啲金币系仲喺身上边啊？哦，因为佢等阵间咧要去收买第二个，所以佢又有啲金币喺身上边咯。即系咁，但系都大巧合啦，可唔可以用多啲时间？系开完个会先翻屋企攞嗰啲金币啊？又得唔得啊？即系嗰个位系真系实在太过丑样啊！我觉得 系 即系。我唔係话纯粹因为一个咁嘅位话个戏系渣，好明显呢你见到好多场戏呢都系冇乜 struggle 㗎。 嗯。 个、 嗯、 皇帝去打仗呢佢唯一嘅 struggle 系咩呢，佢挂住个老婆囉。 嗱到最尾都系要加返条链返去。 係呀、啊、都系要加返条链返去。同埋我唔知你记唔记得，就系、是、到最后佢见到所有战手向住佢跪咗喺个地上面呢，佢摊开对手呢，佢话 My love, my queen。 係呀，到最后佢先话 my love 㗎。 哦、 即系佢之前系话，即系我嘅国家，我嘅人民，乜乜乜，到最后佢话 my love， 即系见到呢一个人，佢好好打，到最后啊，佢都心入边都仲系记挂住佢最爱嘅人，佢、嘅皇后嘅咁样。咁、但系呢一个喺个戏入边唔系一个最最最重要嘅嘢啦，只不过系令到呢个人物立体一啲嘅啫，佢唔系一只战狼嚟嘅，斋去打嘅啫，即系唔系一样咁嘢，令到呢个人物有血有肉一啲咯，即系喺编剧上面，但系好明显成个戏咧。就是为了去造就那些战争场面。因为那些战争场面的而且确是拍得很有型的。 是。 就是那些慢镜啊，啲血怎样飙出来啊，个头怎样在凌空里转跌落地啊那些。然后有些很奇怪的生物啊，那些大笨象比正常的大笨象都还要大成十倍啊。 是很夸张的。 是啦。然后那些西牛跑过来啊，也有个士兵很型的老远飞支矛过去，看住那些西牛中了那支矛，然后慢慢跪低就死在他面前啊。即系嗰啲好型嘅战争场面，的确系好型嘅。但系呢一个咧，只可以构成咧，就系嗰几场戏好有型， 只可以构成你哋男仔觉得好睇咯。所以 都唔系啊， 我真系咁谂。 可能有啲女仔都会觉得哇，好型啊，佢好 man 啊，咁样我都可以想象到嘅。但系嗰一啲我叫做physical conflicts。即係因為衝突其實有好多種㗎嘛，啲外在嘅一啲物理上嘅衝突呢其實好簡單㗎，打邊個 好打啲，哦，你就算係你睇葉問都係咁啫嘛，到最後打個場，哎呀，對面嗰個拳王佢好快，連阿洪金寶都唔夠佢打，咁而家甄子丹夠唔夠佢打？甄子丹都，哎呀，諗唔掂，真係佢真係好勁，打佢都唔得。 但佢憑著愛就應該解決 了。係啦，憑著愛佢解決咗個問題，真係深敲係咁樣啦。到最後我哋都睇佢點樣用智、用謀、用方法打贏咗為阿洪金寶一雪前恥啊嘛，即係葉問二就係咁樣啦。即係你見到嗰樣嘢到最後都唔係純粹佢打噶嘛，即係我哋要。赋予翻呢啲人物，佢有一个比打更加重要嘅使命啊嘛！即系而家《战狼三百》，我哋都见到系有呢啲咁嘅迹象啦。但系个古仔咧，其实真系论编剧咧，你见到真系技穷到不得了噶。 咁其实《战狼三百二》咧，即系佢嘅帝国崛起啦，好唔好睇啊？因为我未睇啊嘛。我哋值唔值得講？ 我哋就今集嘅時間就 差 唔多啦。真係我 你想用呢兩分鐘講埋佢？ 我唔知我係咪應該賣個關子定係咩？但係我好老實講咧，個劇本係更加差嘅。 哦，係啊， 係啊，即係嗱，如果你係中意睇呢啲咁嘅戰爭場面嘅話咧，好可能你都會覺得好睇嘅。但係咧，的而且確咧，個《戰狼三百二》咧係更加差，個劇本係更加堆砌嘅。即系将啲嘢摆埋一齐，令到佢打得成仗咯，然之后睇下佢点打咯。你想睇嗰啲战争场面好睇啊，但系论剧本、论故事更差。 好，咁等我翻去研究一下，睇下我睇唔睇得晒。如果睇得晒，我哋下个礼拜就讲；如果睇唔晒咧，我哋就唔好讲，讲其他啦，好嘛？ 好， 好啊，就咁。咁今日咧时间差唔多啦，多谢阿初同我哋分享《战狼三百》呢个故事。咁我哋下个礼拜再见啦。 多谢，拜拜。 拜。 一劇之本，編導馮傑，監製韋佩文，香港電台文教組製作。